雨牵到辽阔大地，站在这芬芳的草原上，我泪落如雨，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，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。父亲的草原， 妈妈她叫我小臭臭，我问她这是为什么，她说我拉粑粑很臭。现在我长大了很多，大家也叫我小臭臭。 有